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昨晚落幕，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败，奋勇争先。17个小项的冠军成绩超过东京奥运会冠军成绩，创超世界纪录、全国纪录的项目相比四年前都有提升，充分展现了青春中国的勃勃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美好未来。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这是一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召开的全运会，既要安全也要精彩。一方面实现了包括运动员、技术官员在内的全运会直接相关人员零感染，同时本届全运会面向观众有序开放，让比赛恢复了完整性，进一步带动老百姓对体育的热情。获奖牌和名次的代表团数量较上一届大幅度增加，展现了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格局。无论是收获满满的奥运冠军，还是初登赛场的年轻小将，参加本届全国运动会的全体运动员以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状态，展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全新面貌。这也标志着我国正在建设体育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还没有结束吧，我还想要蝉联五届。 特别不服输，也不认输， 到最后一个球之前都不放弃吧。 只要有足够的热爱，就会有走下去的动力。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经进入筹备关键时期，冬奥体育展示全流程全要素第四期演练昨天落下帷幕。总台驻北京记者何畅、袁成刚报道。 在演练现场，记者看到场地中央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冰球比赛，而对于这次演练来说，比赛是配角，主角是针对比赛展开的体育展示。作为冬奥赛场必不可少的氛围组，体育展示团队结合竞赛项目的特点，通过赛事现场的播报、评论解说、音乐音效、大屏幕视频片、计分屏动画、吉祥物和啦啦队表演、与观众的互动活动以及灯光舞美等元素，创造富有感染力的竞技氛围和富有主办国特色的赛场文化氛围。北京国资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北奥集团董事长常荣说， 通过体育展示，观众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竞赛项目，包括视频内容里含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展示，到冬奥会赛时大家可以来尽情地欣赏。 这次体育展示的全流程全要素演练为期三天，涉及冰上和雪上比赛项目，演练参训人员来自各场馆体育展示团队，组织者邀请了国内专业运动员和裁判员，全流程配合模拟赛事场景，检验各岗位操作，细化流程串联及具体职责要求。 总台央广记者郭淼、孙勇、江小晨报道。第十三届中国航展今天将在珠海开幕，本届航展规模超预期，共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至11个，参展飞机数量达到104架，一批高精尖装备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中国航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杰峰， 在本届航展上全都拿出了很多的压箱底的东西，包括一些新的飞机装备都是首次亮相，比如说歼 16D 无人侦察机7，还有我们的表演队都进行了全新的动作的编排，翼龙无人机2也是首次在航展上有无人机在飞行展示。 今天上午，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红鹰飞行表演队等将进行低空近距离飞行表演，观众能在现场看到空中芭蕾等多项特技飞行动作。本届航展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专门报道团队在前方搭建演播室，打造全媒体特别直播报道，全景展示飞行表演及动态展示活动。今天9:30开始，中国之声将推出特别直播《长空战甲云争锋》。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说，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及落实爱国者治港，有力维护了香港社会稳定和营商环境。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动摇香港稳定、遏制香港经济发展的行为不会得逞。报告指出，有着十四五规划赋予的独特定位，加上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无限机遇，将给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在昨天召开的2021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上表示，我国 5G 基站数量已超过100万， 5G 终端连接数超4亿，今年底卫通宽带行政村将实现动态清零。 京津冀自贸试验区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昨天签署，涉及制度创新、产业对接、金融创新、数据互联互通等合作，并针对三省市自贸协同制度创新成果进行发布，推进三省市政策互通互建。 永定河865公里河道昨天实现全线通水，这也是永定河自1996年以来首次实现连山通海的全线通水。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叙利亚外长梅克达德27号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敦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停止实施经济恐怖主义。梅克达德援引独立的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话说，以维护人权之名实施的制裁实际上是在杀害平民，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包括健康权、食物权和生命权。梅克达德还表示，针对一些国家的霸权政策和干涉企图，俄罗斯和中国为维护国际法、维护安全与稳定、促进世界发展做出努力，叙利亚对俄中两国的努力表示支持。 当地时间9月27号，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此前一天联邦议院选举的初步投票统计结果。今年6040万拥有投票权的德国公民中，共有76.6%的人参加了投票，高于2017年上一届大选时的76.2%。其中，社民党以25.7%的得票率排名第一，获得了优先组阁的机会；而连续执政16年的联盟党仅获得24.1%的得票率。能否继续执政，需要等待社民党的组阁谈判结果。下一届政府内阁将由哪些政党组成？目前形势仍不明朗。 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286483例，达到2,315,1680例；死亡病例增加4321例，达到4,743,70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07,5083例，死亡69,027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51204例，新增死亡病例2043例。 当地时间9月27号，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21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报告显示，全球共有46个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率较低，仅2%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而发达国家这一数字为41%。 当地时间9月27号，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爱德华多·博索纳罗的妻子赫洛伊莎在其社交媒体上称，他和11个月大的女儿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这是赫洛伊莎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3天前，爱德华多·博索纳罗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曾作为巴西代表团成员，于9月19号随同其父赴美参加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代表团中已有4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成、赵初南、古丽尼哈利，主播李丹丹、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